欢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又是一个周末没有见，周一新的开始，总是时间过得很快，但周一很长，我也总是重复这句话。记得上次我们在电波中相遇呢，还是上一次，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又要可以相聚一堂了。诶，有没有觉得我在说废话？是的，因为现在呢，就是网络上兴起了一个叫做废话文学的，就算是一个梗吧，其实呢也并不是真的，就是说这个说废话，只是让人感觉好像哎，有些话说了但又没完全说。但其实呢，所谓的废话文学也只是可能我们偶尔就是说的时候哎，嘴瓢或者是脑回路没有跟上，就会觉得这句话你不能细品，细品之后发现好像这个意思是重叠的。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废话文学，不管是你看到的还是你无意间说出来的一些话，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有跟你说过的一些，都可以就当是一个放松吧。当然我觉得所谓废呢，也可以指荒废。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小的时候，比如说学了什么技能，或者说当时的一些爱好啊，还有一些特长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就荒废了，其实有一些可惜。今天晚上我们不妨先把它捡起来回顾一下。好啦，还是老方式来跟我保持联络互动，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跟我文字和图片互动啊。看到了好几天不见的嘟嘟，欢迎。还有呢，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看到我啦。好，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是尼克·胡哲的一句话：当你打算放弃梦想时，告诉自己再多撑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再多撑一年吧。你会发现拒绝退场的结果令人惊讶。 今晚的开场歌曲非常的映衬今天晚上的主题。这首歌就是来自房东的猫，叫做此刻是不会再拥有的此刻了。这就是典型的废话文学嘛。但是呢，有些时候其实我们看似觉得是废话文学，但实际上它可能要表达的是另一种意思。就比如说很忧伤，因为时间是不可能倒流的，人不可能跨过同样的河流，就是这个意思。此刻呢，这一刻过去就过去了，无论你是遗憾还是开心，它都会过去，也就成为了你记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不会再回来，也不会再重演。所以呢，此刻就是不可能再拥有的此刻。好啦，来看看各位的互动吧。麦浪依然是保持着自己的文艺风，多喜乐常安宁，一定要与喜欢的人热爱的事业靠得再近一些，所念皆所愿，所求皆所得，愿被老天爷偏爱，一切从欢。好的，一定会的，配了一张特别美的图片，蓝天红墙黛瓦，还有黄色的，这应该不是银杏哈，难道是小桂花？反正很好看。还有新田说出了一句经典的废话文学，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好，非常的棒。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生活场景我们都习以为常，但是呢就不能细想。你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大家就是去公共澡堂的时候可能碰到了熟人，说哎呀你也来洗啊。那不然呢？然后还有就是在午夜情歌的聊天室里面，大家会如果要是问一句哎都没睡呢，这也是属于废话文学的一种。好啦，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歌曲名字呢，倒也不能说是废话文学，但真的有一些非常非常的长。比如说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啸坤，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女孩。 我自然的就所唱给你听的歌，我们经历过叫做爱情的忧愁，也许那一段你忘了，但我没有。这永远都只是我心里的颜色，你们喜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还有些习惯我留着，总送想回来。 喜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也许那一 这首歌来自王啸坤，叫做《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女孩》，名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说实话，我第一次看这个名字，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哦，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女孩。好吧，也许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其实有很多歌曲，它可能就是想起一个不太一样的名字。不管你能不能够理解得了，但是呢，它能够表达创作者的当时的一些心境和想法。我觉得这就够了，因为这是他的歌，所以是他唱的，所以是他的感觉。今天晚上我的废话也变多了，哎，这就是为了迎合我们的废话文学这个主题。刚才山外有山说，当你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你就拥有了翻越喜马拉雅山的能力。哇，听起来好有哲理啊，棒棒的。还有呢，今天晚上逢时播报一次，现在是163037个赞。来看一下点赞助力榜，第一名依然是我们的献爱心啊，点了一己之力点了129000多。第二名嘟嘟啊，好几天不见，今天算是送上我的小心心是吧。第三名萤火虫，当然也谢谢所有数据组的精灵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歌。其实今天晚上的歌单呢，特别选了几位歌手，他们都同时出现在了上周末刚刚结束的一个腾讯年度音乐盛典这样的一个活动上面。当然呢，我选择的基本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当然也会有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舞台合作。就比如说五月天和告五人，因为在微博上我没有看这个典礼，但是知道一些，看过一些片段。然后呢，当时微博上有一个热搜，就说五月天和告五人合唱了一首《唯一》。我在想，嘿，这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呈现出来还不错。那每个人呢，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奖项。奖项呢，我觉得对于有一些歌手来说，或者说有一些乐团来说，已经不算是一个加持了。那这只是在他们众多奖杯中的其中之一。接下来要听的歌曲来自五月天，不过呢，并不是现场的歌。时光机，也好久没有听到它了，尤其到了年底。其实大家最大的感触就是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如果真的能有时光机，你有想回去的时间点吗？ 那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能被多少的往事斩不清，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全剧终，看见漫长工作椅灯亮起，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清醒。好后悔，好伤心，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我搬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 想你，你和我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没去，为何留我荒唐的坐在这里？好后悔，好伤心，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我放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的甜蜜，最后又是孤单的甜蜜。 这首歌已经随着五月天的时光机响起来了，就是告五人的唯一。刚才看到一位朋友，我觉得就有一点让我破防哈，其实是旮旯胡同。他说小时候觉得父母唠叨是废话，长大后发现当年的废话变成了自己对孩子的唠叨，而再也听不到当年的声音了。所以呢，让我想起来那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呢，当我们能够拥有的时候，无论是亲人还是一些事物，只要你在乎的，都要好好珍惜。 怎么说明我真的爱你？句句不清，是在关键时刻清楚东西，你的不坚定配合我颠沛流离，死去中清晰明白你背着我。 是。 告五人为一。是的，嗯，这首歌呢，因为就是他们同样都出席了上周末的那个颁奖典礼嘛，所以又有合作舞台，就把他们两个的歌曲，五月天还有告五人他们的歌排在了一起。看看大家其实呢也都在回忆自己的少年时光或者是儿时的一些时光。如果有时光机的话，你会想回到哪一个年龄段？其实对我来说，我并没有想回去的这个时间点，因为我没有太多后悔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享受当下也挺好的。不过呢，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位朋友他的经历一样，因为父母现在已经不在了，所以即便你再遗憾再后悔，也不可能改变什么。那当我们拥有的时候一定要珍惜，如果你不能够挽回，至少接下来的人生希望你不留遗憾。好啦，继续今天晚上的废话文学，看看大家的互动都有什么。友山说，我之前还没发现，当我发现的时候，哦，已经发现了。这个还真是三个发现。嗯，的确算是废话文学了。奥斯卡说，五月天的歌真的算是音乐界的天花板了。天花板呢也不敢说，但是我觉得绝对是顶级的这种怎么说，顶级的乐团哈。好啦，我们稍后再见吧。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 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 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 这什么味儿啊？ 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我们来分享废话文学，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放松的、有意思的，算是玩梗吧。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交流，也可以说说你的心情，打卡一下你的心情日记，包括你的故事等等等等。还是老方式，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跟我文字和图片互动。那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就在抖音来找我吧，主持人道道。冬天真的太干燥了，刚才还在跟大家讨论，就是我的脸最近过敏了，可能因为太干，每次洗完脸之后在抹那些爽肤水啊，或者是那些皮肤就那叫什么 面霜，对，面霜的时候，哇，整个脸杀得特别疼，然后就开始起一些红疹子，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肥似，结果抹上去一上妆就会有那种爆皮的现象。所以提示大家，一，冬天一定要多补水，第二呢就是多喝水啊，第二就是能做面膜就多做点面膜吧，还是有好处的。好啦，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下半段我们的固定音乐盲盒。这首歌提示一下，之前有播放过，那会有多少人猜对呢？ 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这首歌来自老王乐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其实呢，很多朋友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或者听到这个乐队的时候，都不会想到他们是一个台湾的乐队，来自台湾的乐队，因为他们很喜欢内地的一些音乐人啊，包括像马迪亚，或者是还有一些独立的音乐人，有民谣的，有摇滚的，所以呢对他们影响都非常的深，很喜欢那种北方话，所以大家听到他们唱歌这个口音是真的很北方，咬字包括儿化音都很自然很流畅，完全听不到任何的港台腔。对，这就是老王乐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但是即便你现在很年轻，也不要虚度光阴，不然等你老了的时候，哎，你就再也唱不出来了。其实我觉得真的突然间想到了两个话题可以跟大家在本周好好探讨一下，我先卖个关子不告诉你。好了，继续听歌吧。下一首歌依然是秉承着我们今晚主题，它的名字叫做我总是一个人练习一个人。我总是一个人练习一个人。其实这首歌的名字虽然说就是你看它很长，里面也有重复的词，但它并不是废话文学，包括很多的歌曲都是这样的，就像我之前说的，有些歌曲它表达的就是当时的一个心境，或者说是歌手本身想要传达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吧，做题总是会让你提炼出来中心思想，那你如何去解读这个就看个人的感悟了。刚才看到月月月月，他说那就继续和道道分享一下喜欢的单位的小朋友的心情吧。 我太难了，单方面走了心，心好累。不可能有结果的事情，还是及时止损吧。过好自己的生活，活出自我才重要。凡有期望，皆为虚妄。其实我觉得也不必太过悲观，但是能够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必然是对方给了你一些反应。那我想能够让你有这种患得患失的反应的前提，应该是他给了你，他喜欢你的错觉，他接受你的喜欢，也保持着跟你的暧昧，甚至有的时候呢，会给你一种他喜欢你的错觉，可是他又迟迟没有向你表达，而你是不是也没有向他表明心境呢？如果你觉得他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想及时止损也没什么不好。那天我还在就是无意间看到一句话说，如果是对的人，是不用你费尽心机去靠近的。两个人会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尤其是男生和女生，其实男生女生本质上对于爱情还是不太一样，男生更擅长主动出击，而女生呢更擅长怎么说，就是稍微娇羞一点，被动一点，但是会给对方暗示，这是喜欢一个人的正常的表现。你可以去套在自己身上试验一下，看看对不对。继续听歌，下一首我们非常的熟悉，来自周杰伦，晴天。这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好久没有让大家连音乐蓝牙了，明天我们得走起来。 Yeah. 晴天来自周杰伦，这首歌真是激起了很多朋友的反响，应该说是因为周杰伦的歌太经典了，而这首晴天呢，有的人唱过，有的人呢特别喜欢，所以大家就会讨论的多一些。哎呀，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今天晚上的树洞信箱我们就暂缓吧，因为今天准备了很多的歌曲，所以想尽量让大家都听完。下一首我们来听稍微小众一点的歌，但是我个人很喜欢，最近很喜欢这个歌手，叫做原子邦尼。我们虽然是深夜，但是也总要来点节奏感。这首歌叫做《虫洞诗》。虫洞诗来自原子邦尼，看到大家都非常热烈的讨论哈，讨论着自己喜欢的歌曲。当然明年呢，午夜情歌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到时候大家就敬请期待吧。但是基本上和今年还是一样的，这就是废话文学。好啦，最后一首晚安曲来听魏如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双重否定等于肯定，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自己就是多愁善感的诗人，但是不希望把多愁善感带给你们，就像这首歌的旋律，还是多一分开心，多一分放松。明天午夜情歌继续吧，我是道道，明天见，晚安。 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 当你把碎玻璃和电话递给我时，我就别再假装我是没有疼痛。 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多少人的勤劳让国事如此